第十五集。 傍晚的墓园尤其安静，能听到树叶被风吹动的簌簌的声响。陆时琛一排又一排的墓碑走过去，一直走了十几分钟才看到孟昭。孟昭微微地弓着身，手里拿着一把扫帚，正在扫墓。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，孟昭直起身回头看过去，几米开外陆时琛也正在看着他。 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出差了吗？ 你同事说你出事了，我就回来看看。 一点小事而已，我这么大个人了，难不成还能因为停职就自寻短见？ 那为什么要关机？ 你说关机啊，发布会结束之后，也不知道那些记者从哪儿知道了我的联系方式，手机都快要被他们打爆了，我烦得不行就关机了。 从昨晚到现在你一直都待在墓园啊？ 是啊，这里清静，我烦躁的时候就会来这儿待着，来的次数多了，跟门卫的老大爷都熟了。昨晚我过来替他值了一宿的班，白天修整修整我妈的墓，感觉整个人平静了不少。 孟昭把手里的工具放下来，朝身后的墓碑扁了扁脸。 你看这一排里我妈的墓是最整洁漂亮的吧？ 陆时琛望向墓碑，沉默着没说话。见陆时琛没说话，再联想到他之前说过的那些关于他母亲的话，孟昭问陆时琛： 你呢？有没有经常去看过你妈？ 自从我车祸失去记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的墓碑。已经逝去的人能给你带来什么呢？ 思念，对已故之人的思念能给人带来慰藉 啊。思念，慰藉。 陆时琛重复着这两个词儿，他无法体会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察觉到陆时琛的困惑，孟昭继续说： 人啊，其实都是靠思念活着的。我们身边的人，有人活着，也有人逝去，但与他们相处的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。一旦你陷入迷茫彷徨的时候，这些记忆的碎片就会凝结成一张网，兜住你，不让你坠落到更深邃更黑暗的地方。 陆时琛的目光从墓碑移到了孟昭的脸上，表情似乎出现了些许变化，看上去若有所思。 那下次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他吧。 好。 从墓园走出来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刚走到车旁，孟昭刚要拉车门，陆时琛抬手缚住了他的手。 我来吧。 你的手臂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你去那边。 见陆时琛已经不由分说地坐到了驾驶位，孟昭只好从车前绕过去，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。陆时琛启动车子，转头看向孟昭问： 去吃饭吗？ 回家点外卖吧，店里人太多。我眯一会儿。 睡吧。 刚刚说回家，但并没有说回谁的家，陆时琛会开去哪儿呢？不过去哪儿都一样，由他开吧。 孟昭闭上眼睛却毫无睡意，他能感觉到车子停到了红绿灯路口，陆时琛又侧过脸看向他，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的脸上。 这个家伙在看什么呢？我这会儿应该好看不到哪儿去吧。 这么想着，孟昭把脸朝车窗的方向偏过去。 孟昭，到了。 十几分钟之后，陆时琛把车停下来，孟昭睁开眼，见已经到了自己住处的地下停车场。 睡着了吗？ 没，不太困。 回到家，孟昭去卧室翻出一套干净的睡衣，对陆时琛说： 来，你随便坐吧，在外面晾了这么久，我先去洗个澡。 嗯，去吧。 关上浴室的门，孟昭看向了镜子里的自己。 从周眼案到现在几乎一直在连轴转，再加上昨天也没睡多久，眼底泛青，脸色也有些差劲，也不知道刚刚在路上那个家伙看我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。 他打开花洒，温热的水流兜头浇下来，被热水包裹的感觉很舒服。孟昭多冲了一会儿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外卖已经送到了。陆时琛订了粥，还有几份凉菜，他先盛了一碗粥放到孟昭面前，又给自己盛了一碗。两个人坐下来，开始面对面的吃饭。跟别人吃饭的时候，孟昭一向速度正常，但是跟陆时琛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是吃得快的那一个。面前一碗粥已经见底，他也差不多吃饱了，而对面的陆时琛不管吃什么都慢条斯理，整碗粥还剩下一半。孟昭忍不住对陆时琛吐槽道： 哎，你啊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能像个正常人嘛，再好喝的粥也不至于这么细嚼慢咽吧。 填饱肚子罢了，吃多吃少没什么区别。 嗯，说得好，不愧是喝露水长大的仙女儿。 闻言，陆时琛呛了一口粥，孟昭笑出了声。陆时琛用纸巾擦了擦嘴角，对孟昭说： 嗯，你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。 孟昭知道陆时琛在说暗龙那天的事儿。 知道了，陆顾问，以后都听你的。 说吧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 不知道，暂时没想那么多。我问过徐徐什么时候可以复职，他让我等通知。这次事情闹这么大，上面应该会派人下来对我进行调查，那就等通知吧。这段时间就当休假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孟昭说着走到电视旁边，拉开一个抽屉，从里头翻出一台游戏机，扬手将机器转向了陆时琛。 哎，玩过没？ 这是什么呀？ 一想就知道，陆大仙女怎么会玩这种凡间俗物呢？今天呢，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我们凡人的乐趣。 孟昭蹲下来，将投影幕布落下来，游戏机连接投影，然后他关了客厅的大灯，只留下餐厅的一盏小灯，屋里的光线顿时便暗下来。孟昭拿着手柄坐回沙发上，对着投影玩起了一款赛车游戏。投影发出加速急转弯的声音，间或响起系统的提示音。陆时琛看到孟昭盘腿坐在沙发上，肩背微弓，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投影屏幕，手指灵活地按着游戏手柄，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游戏状态。孟昭将 T 恤袖子挽到了肩膀上，整个人看上去莫名地有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符的少年气。一局游戏结束，孟昭用手柄切换模式。 你这差还没出完就回来，公司没意见吗？还用不用接着出去？ 暂时不去了。 陆时琛也吃完了饭，收拾好桌子之后，他起身道： 借用一下你的浴室。 好，用吧。你自己去我卧室找一套干净衣服，你也没比我高多少，我的衣服你应该都能穿吧。 嗯。 陆时琛走到孟昭的卧室里，找了一套衣服出来，而孟昭呢，又开始了新一局的游戏。但是这一次，因为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陆时琛家发生的事儿，他发挥失常，车子刚开出去就擦到了栏杆上，翻车了。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